周泽楷没有退，周泽楷还是向前，但是这一次是真正的迎难而上。早已分析出利弊的职业选手们都意识到了这种混乱中战斗对周泽楷是不利的，但是现场的很多观众却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些忠诚的粉丝心目中，他们的队长是无敌的，是不存在任何破绽的，完全不能用常理去揣度的。这一点事实上职业选手们也都认可，周泽楷这种程度的顶尖高手确实不能用常理去揣度，把子弹射击驾驭的仿佛刀剑一般，这份快速和精准那是常理吗？大家都已经习惯不用常理去揣度他了，但他自己偏偏却没有忘记常理，他是真的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档任何机会。但是现在方睿利用这张地图的地点却给他设置出了一个常理上的弊端。周泽楷犹豫抉择了一番，终于没有选择回避拖延，一枪穿云，毅然冲上。这家伙是想就这样打破常理吗？职业选手们纷纷想着，现场早已经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冲上却不开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海无量，越来越近，却始终没有火势喷出。方睿对于这种场面下的周泽楷战斗早有了十足的准备，看到周泽楷不退让，反让一枪穿云冲上，十分欢迎。海无量立即一个翻滚，躲开两道攻击的同时，也积极向一枪穿云逼近着。只是他这一低身一滚的瞬间，就见炮弹喷着火舌自他身后钻出，这记枪炮是 NPC 送给的攻击，被他这么一让，立即就转赠给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了。一枪穿云向旁轻一侧身避过，翻滚在地的海无量却在此时突然弹起双掌推出轰天炮。方睿这家伙竟是让海无量的攻击和那 NPC 枪炮师的攻击形成了衔接，轰天炮直朝一枪穿云那躲避的身形照了去。他是不理会有没有碰到 NPC 的，反正 NPC 都已经对他建立了仇恨，他一点也不介意连 NPC 带一枪穿云一起灭。轰天炮笼罩范围不小，刚刚躲了炮弹的一枪穿云看起来已被全然笼罩，周围那些蜂拥的 NPC 让他的选择更是狭隘。海无量的这一击绝不是方睿信手拈来，这家伙考虑到了太多太多，从翻滚躲避两道攻击这种很自然的举动，到引出身后枪炮师的枪弹，再到轰天炮出手，再到一枪穿云正巧处在这么一个被挤住的空间，太多了。对普通玩家而言可能还寻常，但对职业高手们来说，这一刻诸多的细节让他们有眼花缭乱的感觉。这一击还能避开吗？很多人心中已经是不能，但是周泽楷就是一个打破常规认知的存在。一枪穿云在这时突然跳起，此时同时砰砰两声枪响，只是普通跳跃那速度不够，但有这两枪的后坐力，一枪穿云这一跳变得迅疾，同时屈身向上一提腿，这轰天炮擦着他身上就轰过了，开枪了。一枪穿云到底是在 NPC 堆里开枪了，可是这两枪却没有招来任何 NPC 的注意，就刚才挤在他身边的那几位也依然是将自己的攻击指向海无量，而没有掉头来看一枪穿云。扎在 NPC 堆里开了两枪，但是这两枪却没有击中任何 NPC。 周泽楷没有那么快向环境妥协，他还在混乱中寻找着机会。砰砰，结果这时空中拧身的一枪穿云枪口竟然又喷出两簇火花，子弹脱膛飞出，攻击目标除了海无量当然不会有第二种可能。两个角色距离挺近，这两枪开得更是如此突然，看周泽楷方才操作一枪穿云的这一跳射击都要小心避过 NPC， 大家本都以为他不会轻易在这混乱中进行没把握的攻击，哪想到就这样的浮空中晃动中，他竟然就让一枪穿云，又是两枪，噗一声响，一簇血花。这两枪太近太突然，方瑞也没办法完全应对，海无量慌忙一闪身，避过一发中了一发。只是普通射击，伤害并不可怕。方瑞和所有人一样，这时候更关心的是那一枚子弹的去向，是那一枚有没有射中 NPC。 噗，也是一声响，但是没有血花，只是泥花。另一枚子弹竟然就这样在 NPC 的人堆里钻着，最终打到了地上，钻进了土里，而没有命中任何一个 NPC。 周泽楷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让一枪穿云射击，他让一枪穿云开了两枪是因为他有把握。一枪穿云飘然落地，身边正有 NPC 冲上去要攻击海无量，他威一胁身，丝毫没有去挡对方的道，但是右手慌火却稳稳地指着前方海无量所在的方位。有太多的 NPC 在行动，海无量的身形在他的视角中时隐时现的，他没有开火，却也没有改变姿势，但是之前的两枪已经让所有人知道他并不是不会开火，他需要机会开火，即便是这样的混乱之中，他依然可以完成不打到 NPC 而只是攻击海无量的射击，他的操作就是这么强悍。太强了，这种强悍不只是普通玩家，连职业选手们也只有叹服的份儿。 操作强，但更强的是对局面的掌控能力。微草战队里，队长王杰西正对微草的选手们点评着眼下的这一幕。这种混乱的场面对枪手发挥不利，这一点是无疑的，但是周泽楷的这两枪传达给了对手一种信号，即便是这样混乱的场面，我也有办法完成攻击，这就和一般人所臆想的不一样了。于是现在即使周泽楷不做攻击，但对方瑞的集中力也是一种破坏，他在应对 NPC 的纠缠时不得不实时提防什么时候又会出现让周泽楷攻击的机会。 那该怎么办啊？ 积极主动。 方瑞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时候他绝不会如此被动，让周泽楷在一旁这样安安稳稳地伺机而动。变向走位翻滚，海无量在 NPC 堆里周旋着，一边是躲避攻击，一边却是朝一枪穿云所在的方向引导。周泽楷看着他的举动，一枪穿云没有上前也没有后退，但是枪口却在跟着他的移动不断地转移着。压力，面对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这样指着的枪口，没有谁会觉得毫无压力，这也就是他不想攻击到 NPC， 否则早就是枪林弹雨将海无量狠狠盯在那儿了。从这一层面上讲，此时这些 NPC 还真成了方瑞的保护伞。海无量继续周旋着，以方瑞独创的各种难看猥琐的姿势，转播所给出的他的主视角不断的天旋地转，普通玩家根本没办法从画面中分辨出什么，他们连方向都找不着。可是不看主视角，只是旁观战斗画面，海无量的举动每一步都是那么的清晰，他的移动他的走位看起来也不复杂，但是视角却转动得让人想吐。他并不是要躲避 NPC 们的攻击那么简单，他在观察，他要看清楚周围每一个 NPC 的站位走位和攻击，因为这都将是他赢取胜利所要利用到的。只是凭借这种混乱对枪手视角和射击轨迹的阻碍，不足以限制住周泽楷，要想利用这些取得胜利，他就需要做到更高层面更复杂的事，他早就知道这很难，尤其对于眼下的自己。方瑞知道自己的状态，他本不想在擂台赛中上场， 他想留点精神和力气在更关键的团队赛中再出阵，但是擂台赛的局面太糟糕，他已经不能再等团队赛。不过要对付这个家伙，可能比打一场团队赛还要费劲儿啊。眼花缭乱转动的视角终于有一刻稳定了，死死地锁住，一枪穿云。